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埋尾收听《风云谷》，多谢各位的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on 同埋白伟聪，亦都系非常之欢迎同埋感谢各位嘅加入嘅。澳洲啊，呢个咧大陆啊离奇宇宙级啊啊嘅女亿万富翁让男人炮弹飞车啊嘅事件咧，而家澳洲政府咧系最新只系出面咧系否认，系话咧啊嗰个保释金咧绝对咧系冇7000万澳元咁多，其他咧系继续系保密。咁反而咧，嗰个资讯自由啊，同埋寻找真相嘅嗰个啊动力咧，系不及咧大陆嗰啲网民。大陆嘅网民咧就已经踢爆吓，佢个名就固然叫杨兰兰啦，吓嗰个保镖咧啊，即系嗰个护送佢嘅人咧，有埋嗰个相，就个名亦都系姓杨嘛，叫杨建芳。嗱，正宗咧系全职嘅打仔，14岁。就咁进入嵩山少林寺嗰处咧，系习武。18岁就服役于武警河南省总队，随即咧被中国嘅武警总队咧系选咗佢咧系调入咧系北京。呢个当然咧系啊武打界嘅精英啦。嗱，呢啲咧亿万中揾一嘅咧，当然就系身手啊系拍得住李连杰嗰啲人。后来被送入成都体育学院系统学习散打。16次都系获得全国啊，系散打嘅冠军。后来咧系做过特警队长、刑警、全国警察大练兵区域总教官。啊，从警咧已经系10几年，获得2等功3次、3等功7次，又称为叫中原第一腿、佛山10大名捕之一。嗱，呢啲咧就未经官方证实啊，啊，但系有相咧系咁样咧登出嚟，各位咧就可以啊。将佢个相同系澳洲嗰度咧，佢即时被捕，同埋佢个雇主咧系另外一张咧系对照嘅。啊，我觉得你睇嗰个眼眉之间个距离啊，同埋嗰个鼻型啊，呢个咧就系相似，系嘛？咁但系嗰个面型咧啊，就系佢同埋杨兰兰咧影嘅嗰张系稍为圆过啊大陆啊。啊，嗰个咧人肉起嘅嗰张啦，佢大陆人肉起嗰张咧就系明星款嚟嘅，啊，就嗰块面啊尖啲，但系咧佢真人呢度咧嗰块面圆啲，咁啊当然咧过咗10几年个人咧系可能肥咗嘅，尤其住喺澳洲养尊处优，啊，打功夫啊嗰个时间咧系少，啊，陪住女主人啊，啊嗰个时间系多肥咗都唔出奇，咁呢个咧系暂时系存疑啊，真定假？但系嗰对眼咧。望落去啊，嗰种眼神凌厉咧，啊就系似嘅，系咪？咁所以咧，嗱呢啲当然咧，啊系大有来头啦。咁啊，大陆嗰度咧，又应该就系官方咧有问啦，又会话咧佢系呢个台湾呢、這个基本上咧系可以排除，点会系台湾啊？台湾啲人再有钱都唔会有钱到咁啊！只不过咧，系咪有2000亿澳元咁多咧？如果你话个保释金系夸张到7000万咧？咁嗰个2000亿澳元应该都唔系话真实嘅，只不过正如我哋咧，琴日讲，你打个半折1000亿，再打个半折的500亿，我哋首先系质疑一个普通人，你而家揸住20000澳元或者咧吓1000磅嘅现金吓1000英镑喺伦敦或者雪梨行入去一个银行，袋住你本香港 BNO 或者咧 SAR 护照。有名有姓啊！你话自己咧系想开户口啊，左问右问啊，而且咧啊，冇2、3个月咧，我睇咧唔起你底咧，都唔会问清楚，问你有冇职业啊，有冇公司啊，开嚟做乜嘢啊？尤其你系中国人，澳洲咧对于中国人咧呢几年啊嗰个防备咧啊相当之咧啊深严嘅。咁啊，点解啊呢个咁嘅女人？呢、这个咁嘅保镖，佢揸啲乜嘢签证入澳洲？佢以一乜嘢理由入澳洲？点解杨兰兰喺社交媒体嗰度咧系完全空白？点解佢冇微信？点解出到嚟又冇 Facebook 冇其他嘢？系23岁，佢去咗澳洲几多年？如果系去咗5年，即系话咧18岁去，佢用乜嘢签证？系咪以留学身份？留学身份喺边度读书？ 周围有冇人识得佢？嗱，记者嗱，呢个猜情寻，我哋咧讨论过新闻传播学嘅问题，要揾大量啊嘅资料关于佢系咩人。其实就算你系澳洲记者咧，一啲都唔会太困难。问佢啲邻居啦，然后咧你嗰个劳斯莱斯撞咗，登记个车牌啦。啊，而家你话喺佢嗰个车库嗰度揾到另外一架劳斯莱斯啦，影埋张相啦。呢两架劳斯莱斯喺边度买嘅啦？吓，个车行喺边处啦？就去问车行嗰度揾嗰个咧，啊 sales 啦，啊或者你问佢啊呢架车几时落地啦，限量版最早喺边度啊，出产啦，啊佢系咧呢个订啊定系啊，系咪你呢间车行劳斯莱斯啊，啊佢专业主顾啦，系嘛，佢俾钱嘅时候系过户啊，定系俾现金啦，系嘛，然后咧你如果识得卖劳斯莱斯个车行咧，啊你就问佢，喂佢个银行户口系乜嘢咧，啊过户嘅时候。大把蛛丝马迹啦，说嚟你估好大咩？所以呢件事啊，嗰个主角除咗杨澜澜之外，就系、是、澳洲政府，呢、这个系走唔甩嘅。因为咧，以澳洲同埋中国近年啊贸易关系、金钱利益啊，吓、那、嗰个交割咧系咁深厚，吓、这个里边一定有澳洲政府参与啊，唔知系旁观啊。即系旁观咧，就系喂唔关我哋事，佢只不过申请移民嚟嘅啫，吓嘅政治背景，即系例如超建华啫嘛。早几年喺大陆咧，就系、是、用呢个洗头艇咧，系喐咗呢个超建华。超建华点会有个加拿大护照啫？你要知道攞加拿大护照，你个人啊，系咪要喺加拿大嗰度投资啊？然后居住满啊，系五年咧，系嘛？居住满五年啊，仲要唱国歌啊，先至攞到啊！超建华有咩可能啊？个人啊，系喺加拿大嗰度咧，系住过五年咧。啊，如果佢冇满足过呢啲居住啊，一般平民申请移民嘅条件，点解会有本护照送俾佢啊？咪就系金额啊，同埋金钱嘅问题咯。呢个咪政府参与咯，系咪啊？咁你而家成个中国，如果 Donald Trump 认为呢啲中国嘅富豪揸住咁多钱，吓、啊、佢去到咧西方国家，佢揸住咁多钱，你系咪净系买豪宅咧？呢啲钱点样使啊？系咪当然另有任务咧？系你23岁啊，管住咁多千亿嘅澳元，点有免费午餐啊？你个背景系咩人啊？你代持嗰个咧背景啊，嗰个势力系用呢啲钱去买通边一饭啊？政府嘅部长啊、总理啊、首相啊、国会议员啦、啊，定系嗰啲电子晶片啊，嗰啲科研人员呢啲唔使讲噶啦，同一样嘅方程式系嘛？所以咧，澳洲政府咧系鬼鬼鼠鼠，净系话啊，保释金咧冇7000亿咁多吓，仲话其实唔使钱保释添，点样唔使钱保释法啊？后边2000亿啊，系咪想放人啊？跟住啊，系咪佢人间蒸发啊？埋低个伏笔啊？系咪啊，鲍生？ 正如我哋喺上一集所分析咧，嗱，有钱唔出奇，极之有钱都唔出奇。而家个问题系，除咗佢嘅身份系一片空白之外咧，系而家好多嘅官方舆论咧扑出嚟咧为佢保驾护航。嗱，最新咧，其实咧就系呢个前环球时报啊嘅总编胡锡进，好快就喺社交媒体上边发文，就话咧呢个杨澜澜身份的而且确系谜团。亦都未揾到资料，但系佢已经咧喺澳洲政府讲说话之前，已经为佢辩护，就话冇可能咧系7000万嘅保释金，跟住咧成篇长文嘅报道咧啊为佢洗白。另外今日咧亦都睇到咧另外一啲社交媒体咧就开始咧个风向就系咁大啦，就话咧成件杨澜澜嘅事件咧系一件炒作啦，系每秒百条嘅速度传播啊，包括喺即系海峡两岸，即系包括台湾里边。咁於是乎咧，佢就定性依件係咩件？係件操控嘅輿論嘅謠言。個目的係咩咧？目的佢反問大家啊，跟住最近係一件咩嘅日子咧？就係佢哋所謂嘅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反法西斯紀念日嘅日重要日子9月3日。咁所以咧，佢就話其實成件楊澜澜事件咧，目的就係一個高明嘅一個操控手法，就係、是。希望所有人的焦点就去了这件杨澜澜的事件，甚至去联想到跟中国大陆的有钱人权贵官员这些贪腐有关，进而将成件 即係頭先所講啊，咩反法西斯紀念抗日戰爭嘅日子啊，依件重要嘅事件咧，就將佢咧失焦，佢哋叫做咁咧，就更加咧將件事咧就講到咧係依啲外國嘅輿論操控啊。嗱，你見到咧由胡錫進開始，再加埋而家官方喺個微信上邊咧咁樣為佢辯護，將成件事件定性之後咧，我更加本來我都覺得咧依件事咧係可能只不過係一件誤會。可能是一件誤傳，但是有官方的人士在這裡這樣為他保駕，我就覺得這件事更加不簡單了，陶先生是 不是？這個呢，就是當然是那種中國式的邏輯啦，很好笑的啦。這個楊蘭蘭，你不撞車，人家就沒得炒作咯。經常說炒作，炒作，炒什麼作啫？你而家你如果猜情尋整一集訪問李小龍，啲人就不會諗翻起李小龍啦，係咪？系咪成件事真定假呢？系咪你唔好话，你不如话杨澜澜炮弹飞车啊，系一个六部警嘅荷里活啊电影个制作，由幕后由中央情报局咧系指使一啲咧荷里活美国电影啊吓嘅嗰啲啊导演啊编导啊特技人员啊，搵一个茄喱啡喺疑似澳洲嗰度拍，然后放出嚟，系嘛？啊，你而家呢度后边两架劳斯莱斯，请问啲钱从何来？如果你话中国官方呢啲咁嘅主笔同埋才子，佢要咧吓洗白，最多最多你咪自己公布真相。你个中国有天眼噶嘛，有户口噶嘛，每一个中国人啊，系你有非常之详尽嘅 data 噶嘛，几时入境，几时出境，佢个老豆老母系边个，中国政府最为清楚嘛。一般嚟讲，你如果想割席，话唔关事，佢一个民企，佢老豆老母咧系中国嘅玻璃大王。中国另一个房地产，佢姓杨，系雅居乐嗰个咧大老板嗰个家族又姓杨，其实佢系咧同雅居乐啊或者其他嘅地产咧大亨有亲戚关系。正常嚟讲咧，系一个文明国家，你话唔关事，同官方无关，你唔好扯去共产党贪腐嗰度咧，你就咁样样放消息。但系佢唔系，你呢个国家咧系习惯咗用黑箱咧系攞嚟做武器同埋统治。然后呢明明眼前发生一啲呢光天化日嘅事实呢，是你可以呢是当做透明。然后就话喺通街嗰啲人呢是指住嗰堆屎嗰啲人呢，你话嗰啲人呢是呢想颠覆佢。如果个13亿嗰个艺文呢是信呢一种咁嘅神话呢，就抵佢而家继续呢去接受中国嘅统治啦，是咪呀？呢个呢就正如我哋喺出面，我当然啦，你杨澜系边个嘅两架劳斯莱斯喎。係咪？首先如果你后面官方背景系中国干部，咁请问佢老豆老母如果唔系共产党员，点会有咁多钱？如果系共产党员，你当初宣誓入党嘅时候有一句说话，要为共产主义嘅实现奋斗终身。乜嘢叫共产？嗰啲产共员系咪得一个人？或者五十个家族享受就叫共产。如果他是共产党的话，他老豆啊两家劳斯莱斯，你按照比例，香港李嘉诚都冇啦，刘銮雄都冇两家啦，最多咪一家，是吧？就算如果有啊，香港有两家劳斯莱斯，你按比例啊，以香港啊那个身家同埋呢嗰种消费习惯，最少有2000亿身家。系嘛？你大陆嚟讲，两架仲有后下边嗰车房仲有3-4架，仲有2-3架。那个身家按比例啊，你冇2000亿人民币都唔使谂啦。好啦，如果你话唔系共产党，佢系民间，佢系民企，咁你民企你中国政府系咪话要财富平均分配嘅？你咪话我啊个限制啊嗰啲金钱外流嘅，系嘛？系嘛？大陆嗰啲普通人啊。是一日啊，佢想喺嗰个银行户口度攞20000蚊人民币出嚟都阿知阿咗问长问短嘅。点解有一个人可以啊，係佢个 family 或者佢个老豆老母係可以攞到呢，係喺比例价值係有两架限量版嘛劳斯莱斯之下嘅数以千亿或者百亿嘅人民币兑换成澳洲纸呢？你有外汇管制㗎嘛。你如果你要洗白啊，你咪应该你咪公布详情啦，呢个世界系咪啊？系嘛？所以咁而家你矛头啊，嗰啲人啊，咁啊当然啦，即系我哋第一集已经讲咗，我无论你系官方定系民间，我唔去猜测你后边个背景，个老豆系边个， 系咪？系边个边个私生女？首先，你喺一个新闻传播学就先问澳洲政府嘅责任，点解你会准许呢啲咁嘅人走入嚟澳洲？佢系咩身份？系投资移民，定系专业技术移民，定系生得靓走入嚟咧做明星拍电影嘅移民？你叫问责澳洲啊，唔系问责中国。好啦，一问澳洲咧就提供或者咧系搜寻其他嘅因素。首先，澳洲同埋中国嘅贸易关系，喺今年咧较早时，澳洲嘅贸易部长啊，佢个名咧系叫做法雷尔，系好高调咁样咧，系驳斥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佢咧公开表示，佢话中国系澳洲最大嘅贸易伙伴。奥雷尔话，对于澳洲嚟讲，对中国嘅贸易比起对美国嘅贸易重要十倍。佢话我哋唔想减少同中国嘅贸易关系，而希望同中国咧系做更加多生意。佢话呢样嘢系根据咧系澳洲嘅利益，而唔系啊根据美国嘅利益系嚟到咧系决定系令我哋咧决定咧是否继续咧系同中国接触。因为而家澳洲面临 Donald Trump 极大嘅压力咧，系要澳洲减少同中国嘅贸易往来，所以咧法雷尔咧系公开咧系话好串咁样咧，系话喺接受啊呢个澳洲金融评论部今年嘅五月十五号嗰度咧系咁讲，佢话咧喂你又算乜嘢啊？中国系我哋最大嘅买家同埋金主。官方嘅数据咧就显示，2023至2024年度，澳洲对中国嘅出口额咧系2120亿。而对美国的出口额呢只是得370亿澳元，是几乎呢是一个零头，是吧？咁呢就法雷尔就话，澳洲政府并不急于向 Donald Trump 寻求关税减免，串唔串啊？佢话你加我减税关税你咪加囉，我对你都冇出口370亿咋嘛，只要中国唔不加我关税咪得囉，是吧？佢并且话已经呢指示澳洲驻美国大使陆克文，陆克文是一个关键的人物，长期亲中，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懂得中文，做过呢是以前的这个总理。他已经和美国商务部长、美国贸易代表会谈过，提交澳洲修订之后的取消关税的提案。但是澳洲政府说这个只不过是姿势，你美国接受也好，不接受也好， I don't give a damn。因为你根本唔系同我咧系冇任何或者咧冇重大嘅金钱利益关系，系嘛？所以系好串嘅，知唔知啊？咁目前为止咧，澳洲对美国嘅出口咧就只系被征收10%嘅基准税率，美国额外对所有入口中国钢铁同埋铝啊，统一征收嘅25%关税，系嘛？咁亦都影响紧咧呢个大约10亿澳元啊嘅澳洲嘅钢同埋铝咧，系向美国嘅出口，系嘛？嗱，呢个咧，你个睇到就系幕后啊嗰个关键所在。咁咧就法雷尔咧吓就强调吓，喺澳洲工党政府过去三年努力之下咧，澳中嘅贸易咧就已经复苏啦，系嘛？嗱，点解咁讲咧？呢啲系俾中国啊连续教训同埋掌掴之下，澳洲政府咧嘅嗰种咧投降，同埋咧系乖乖地认输，同埋借住澳洲嗰把口咧去羞辱美国嘅成果。点解咧？系因为过去三年以来，澳洲出口嘅龙虾、稀土里边咧，包括你呢个金属咧，系牛肉、红酒都曾经咧系被中国咧当做武器咧，系嚟到惩罚，用关税嘅惩罚澳洲嘅。咁例如咧对澳洲出口这个中国的葡萄酒呢关税高达呢曾经是208%。咁跟住佢随着两国关系回暖，中国取消晒几乎所有嘅贸易限制。嗱，这个呢我哋中国啲人呢睇新闻呢就即係中国人喂呢啲平时睇新闻呢好易氹。嗱，这个关键就係随着两国关系回暖。本来你对龙虾、对牛肉、对葡萄酒收咁多关税，或者咧禁止入口，咁点解后来啊和颜悦色转咗个态度？乜嘢叫随着两国关系回暖？两国关系回暖嘅原因系乜嘢？嗱，呢啲咧你喺网络新闻啊，睇《金融时报》啊，睇呢啲 CNN 你系唔会知嘅。 吓，嗰个魔鬼在呢一句说话里边，随着两国关系回暖，啊，中国嗰个态度咧，无端端点会回暖啫？系咪啊？两公婆如果家暴 ，OK， 啊，就咧老公打老婆，打到个老婆翻咗外家，三个月之后个老婆冇事啦，翻嚟啦，同埋啲仔女一齐影相啦，送翻啲仔女翻学啦，系嘛？个原因系乜嘢？个原因咪就系老公走去同个老婆讲，系嘛？翻嚟啊！哎呀，唔好嘈啊，唔好搞啦！哎呀，你自己贱格啊，鬼叫你多口啊，系咪话我咩？系嘛？跟住个老婆死都唔翻啦！我话你唔翻系嘛？我话咁啦，嗱，我而家俾多50万现金，我再买一钻石表啊，去氹翻嚟，咁咪翻咯。关系回暖点解啊？吓，咪就系多咗个钻石嘅劳力士手表咯，系咪啊？无端端会关系回暖咩？吓，喂，澳洲同埋中国点会咁容易关系回暖啊？吓，中国针对啊肥佬黎啊苹果日报啊20年会唔会关系回暖啊？关系回暖啊，系唯一嘅条件就系黎智英嘅苹果日报宣布吓，支持中国同民主派割席，变为另一份大公民会，咁你咪唔使坐监，咪关系回暖咯，系咪啊？嗱，呢啲咧就要问澳洲政府啦，系咪？ 系嗱，大家可能咧对呢个中澳嘅贸易咧，集中点就系龙虾啦、啊铁矿啦、铝矿啦，甚至稀土啊等等。但系咧唔好忘记咧，澳洲系一个农业国家啊。其实咧，中国嘅市场咧对佢好重要。有一件新闻咧，大家可能啊忽略咗，就系8月5日咧，中国嘅海关总署就颁布咗关于进口澳大利亚鲜食苹果植物检疫要求的公告，简单而言之就是出年收成的季节就可以输入澳洲的苹果了。原来澳洲的苹果在2010年开始因为果蝇的问题是被禁止输入去中国，一直以来十几年是没有入口的。其实澳洲的苹果是很出名，同埋是走精品路线，产量在2024年的价值是30万吨，6亿8千万美元。咁而家喺出年咧，可以輸入中國咧，對於澳洲嘅農業嚟講係好重要嘅一個大市場。因為點解咧？因為啱啱咧南半球咧嗰個收成季節就係2月到8月，咁同呢個北半球咧啊，即係嘅國家或者中國本土嘅生產蘋果嘅時間咧，啱啱係錯開咗，即係話咧收成完之後，跟住咧就輪到澳洲南半球收成，所以個啱啱就可以填補到咧嗰個市場嘅空隙。所以澳洲咧就好重视嘅。你谂下，冇鬼唔死得人，陶生。其实喺依几年啊，除咗铁矿、煤矿、龙虾、红酒啊，加埋嗰啲铝矿、稀土等等，中国一路用呢个贸易手段咧去威胁呢个澳洲，要配合佢嘅外交啊、政治啊呢啲咁嘅立场。咁而家全部呢啲头先我讲嘅所谓贸易战已经烟消云散，两个国家握晒手，大量输入。仲唔止，仲要开放埋咧啊！禁运咗十几年嘅澳洲苹果，咁所以咧，其实你见到咧，表面上啊，呢个澳洲嘅贸易部长去讲一番咁嘅说话，去对中国示好，但系背后咧，其实真系水很深。你见到咧，中国而家用紧各方面嘅手法去打击紧美国呢个关税战。当然佢自己都同美国谈判紧，但系佢正正系用头先所讲嘅。这个市场啊贸易啊去拉拢緊啊呢啲国家。澳洲就是其中一个艳仔。但是冇嘅呢个世界 follow the money， 我哋成日都话澳洲建住咁大嘅市场，呢个美国又立佢咁高嘅关税，佢梗係埋中国嗰边啦。所以其实结合埋杨澜澜嘅事件呢，你唔意外其实澳洲政府嘅立场到今日为止最多係否认咗个保释金。但係对于呢件事件嘅真相呢，一直都唔表态，一直都唔揭开呢个官方所掌握嘅资料。所以我头先喺节目开始时讲，唔係杨澜澜有钱令人觉得有问题，甚至唔係佢嗰个背景干净到你找不到资料有问题，是很多官方为他保驾护航，同埋为这件事定性，将个焦点带咗去咧，其实是一个咧，混淆咗啊呢个咩抗战胜利日啊，混淆咗咧就是其实咧呢个系谣言啊，呢啲人系造假，想打击中国嘅形象啊。你见到越多呢啲咁嘅舆论同埋辩护咧，你更加知道杨澜澜嘅背景唔简单啦。就算孟晚舟啊。 都是有钱女啊，太子女啊，你起码知道佢阿爸任正非啊，系咪？就算佢拥有几本护照啊，咁你最多特区政府当时都出嚟解释啊，或者系官方都有个说法啦，话佢啊，因为唔见咗啊，因为咧其实咧佢系保靓啊，就算好牵强啊，好快你都见到有个官方嘅说法出。 呢个官方嗰个系美国方面漏出嚟嘅，当时孟晚舟多本护照，其中两本特区护照啊。两本特区护照，这个是中国香港特区政府要解释的，同时两本呢都使用得的，是不 是？ 是啊。定是你有一本是报废啊，是不是过了期啊，被美国中情局屈啊，这些孟晚舟的时候都住那间屋啊，住在哪里啊，价值几多少钱啊，是不是？就算啊，这个呢就不是加拿大政府爆啊，美国啊嗰阵时啊嗰个压力啊爆出嚟，你而家系乜嘢？嗱，呢个杨澜澜初初出事嘅时候，大陆咧就即刻有消息，就话咧佢系一个咧啊澳中之间铁矿砂贸易啊嘅一个中介人物啊嘛，啊话佢咧收购咗咧啊呢个澳洲嘅铁矿砂，然后咧系用多好多嘅钱咧卖翻俾佢自己嗰个国家，即系中国啊嗰个国企啊嘛，系嘛嗱，中间咧就系代呢个利润啊嘛。咁你而家你咪跟住睇澳中之间个铁矿砂贸易咯，我哋讲咗啦，上一集系嘛，除咗铁矿砂，你估系咁少咩？中国同埋澳洲啊，系铁矿砂嘅贸易咧，已经有一个名称叫铁矿砂盛世啊，即系话成个澳洲嘅铁矿咧，系为中国咧系准备未来几十年开发啊。除咗铁矿啊，铁矿后边仲有一样最劲嘅，就系电动汽车同埋晶片所需要嘅稀土。系嘛？喺澳洲嘅北部系发现一个咧系锂电池所需要嘅咧非常之重大嘅稀土矿，而稀土咧喺航空啊，即系做飞机、做火箭同埋新能源电子方面咧系好重要。而家全世界大约一半嘅锂系由澳洲嗰度开采，澳洲开采嘅锂咧系98%，即系讲8%咧。全部销去中国咧，系俾中国咧系提炼同埋加工，净系呢样嘢，我都捻住你澳洲嘅喉咙啦，系嘛？咁澳洲呢个稀土里面嘅锂系边度嚟呢？喺澳洲西部一个叫 Greenbush 一个格林布斯啊嘅一个矿山，就系全球储量最大、最靓一个咧锂矿嘅所在地。呢个矿山咧就系一家叫做 Talison 塔里逊嘅公司咧，系100%持有。嗱，睇住啊！而塔里逊 Talison 虽然是英文名，就由中国公司天齐锂业同埋澳洲 IGO 两间公司合组嘅一间合资企业，就中国天齐锂业咧就持股51%，系嘛？吓咁另外咧，仲有一间叫美国嘅雅宝咧，就持股咧49%。嗱，你睇下呢个例子，就系咧西澳系全球储量最大嘅锂矿。这个呢98%是出口去中国。而开采的这间公司中国的呢是占了51%，是吧？另外一间叫做中国公司叫做赣锋锂业。赣呢即是赣州。赣呢赣州在哪里啊，是吧？就是江西啦，是吧？在澳洲持有 Mount Marion, 马里安山 ,Philbarra, 佛里巴拉，还有一间叫 Finis,啊嘅矿源啊，呢啲都系矿产嘅部分股权。嗱，你睇下澳洲系咪中国嘅殖民地？1000%，中国拥有全球60%嘅锂盐，65%嘅锂电材料，同埋77%嘅电池制造能力，系咪间接系咪链住全球嘅电动汽车吓嗰个生产材料啊？系嗰个关键嘅环节。 所以，陶生点解啊？中国的军舰可以够胆去到纽西兰和澳洲的海域实弹演习，穿过这个塔斯曼尼亚海，跟着兜一个圈去到西澳，回去中国。这些不只是明枪示警，这些是向澳洲或者其实主要向全世界告诉你们，暗示好明示好，澳洲甚至可能是它的海域其实都是我的地头。澳洲循例抗议啊，反对一下，实质有咩行动咧？冇，所以其实咧，国际嘅政治咧，真系面一套底一套。你见到表面上五眼联盟啊，澳洲啊点样咧，就同美国啊建立呢个防务啊，但系实际上咧，喺好多嘅真正现实嘅操作上边咧，你见到咧系配合紧中国，或者系叫做咧逆来顺受，全部咧 都是背后的一个贸易，牵涉到呢亿计的美元的生意。更加而家你开放晒咁多嘅农产品啊、铁矿啊或者其他嘅肉类啊等等呢，哇真係想穷都难。所以其实而家澳洲呢个农林界啊或者係呢啲矿石界啊，其实係觉得呢无限嘅商机囉。陶生， 全世界呢有两成嘅锂啊都係喺澳洲嗰度进行嘅。咁即係话呢，如果其实个科幻片里面有一种题材啦，就是将来会有一种呢是人工智能啊同埋种种啊去克隆啊去clone去做人啦、啊。做咗嗰啲人出嚟即係冇老豆老母㗎啦。将呢啲假人呢係集中喺一个岛嗰度，然后呢用佢哋咩呀，係用佢哋劏开呢係换器官啦、啊。当你有啲真人啊嗰、那个肺啊同埋肝啊肾啊要嘅时候呢，就捉一个呢啲克隆人嚟、啊、到用佢哋嘅微器官嚟到配备。呢家澳洲呢都是中国在铁矿砂和稀土方面的一个黑龙国来的。是吧，你澳洲现在 stand by 在太平洋呢，就是被中国呢是予取予攜，不够铁矿就问你攞、啊。当然不是只是攞啦，就是给钱啦。不够稀土又问你攞。所以你天然的铁矿砂和稀土、啊、里面的锂就是为中国配备的。就正如是一个黑龙人，你天生的那个肝同埋肾就是为另外一个真人呢佢呢是你的奴隶主，佢是你的器官主人，你是为佢呢是而设的。所以呢呢个世界中国呢点解而家是咁串呢，是吧，像 Donald Trump 慢慢佢都觉得可以用钱收买呢，因为呢到澳洲已经是南太平洋啊，是由中国予取予攜，在呢个森林食物链里面澳洲在南太平洋已经有一只山羊，那个喉咙是被中国这只狼呢是咬到实一实。所以无论是阿巴斯、陆克文还有签署这些协议，是吧，那些这样公务员啊、部长啊，他打一份人工呢是三四万澳洲纸呢是一年，是吧，以中国那个贸易方式，你跟我签了你有没有好处啊，有没有啊，是吧，单下眼啊、眨下眼啊，是吧，佢话帮你喺瑞士啊，边度整个户口啊，系嘛？嗱，呢啲唔使问啦。澳洲嗰啲官员唔系个个圣人嚟噶嘛，加拿大都唔系啦，杜鲁多都唔系啦，系咪啊？咁所以一样，难难嗰度你咪只系澄清得一样，冇啊，保释金冇七千亿，冇七千亿几多？七千蚊都系钱，系咪啊？钱从何来啊？系嘛？佢人系边个啊？揸咩护照啊？系嘛嗱？呢、这个孟晚舟咧拉咗嗰阵时，佢啲护照咧系十本八本咧，全部晒出嚟，有张相啊！你记唔记得？而家呢个咧系完全冇。嗱，呢个系咩意思？所以咧啊，猜情寻系一个咧系好好嘅真相逻辑推理嘅教育，唔好净系咧就话阿八仙岭山火啊嗰啲湿碎啦，系咪？即系你睇到侦探小说啊？呢、这个东野圭吾又好，松本清张又好，唔好淨係当娱乐啊，你要学习呢一个独立思维啊，同埋一个呢推理分析嘅能力啊，同埋呢冇为嗰啲情绪左右。一讲到呢啲就係一啲呢中国文人海外嗰啲中国贪污啊、腐败啊，话呢个红色家族啊、十恶不赦啊，呢啲咁嘅情绪性嘅语言呢係将佢全部放开。在一个弱肉强食的达尔文的世界，没有说哪个啱哪个不啱，有钱比比钱那个就是啱，收了钱之后舐舐嘴觉得很 happy 的那一方又是啱，没有哪个错，只不过你中间那些蠢人贱民那些这样的韭菜和澳洲那些纳税人，你自己蠢做了蠢人而已。这个世界我不嬲都认为了，蠢就是错，系嘛？叻嘅精嘅就系啱，你生得蠢就系一种罪恶。 呢个我哋几年来都讲过噶啦，呢个喺即系草原上边，狮子老虎食羚羊斑马，唔系代表咧狮子老虎系坏人啊，羚羊斑马系好嘅，只不过呢个系大自然生态。羚羊斑马某程度嚟讲，佢哋出现或者佢哋嘅生长都系为狮子老虎提供食物。如果套用现代嘅说法，即系韭菜系攞嚟收割嘅，问题系。你是不是韭菜呢？这个你自己去想象一下，或者是你自己去即是决定啦。 你生出来你照一块镜， 啊，你系属于贱民啊、韭菜啊、人矿啊嗰级啊， 系啊， 即系话喺嗰个斗兽棋里边啊，你系属于山羊、羚羊啊，系嘛？系就系属于草嗰级啊，定系属于食草嘅嗰啲啊山羊嘅嗰种动物嗰级啊，定系狼啊，定系狮子、老虎啦、 啊？嗯， 啊就系咁噶咋，冇所谓残忍噶，啊就系咁啫嘛，系嘛？呢个世界而家澳洲咪喺全球嘅中国掠食嘅生物链里边。由于你嗰啲矿藏啊牛肉同埋龙虾，你咪喺生物链里边一个低级嘅国家咯，系嘛？然后中国借你把口叫你废啊 Donald Trump， 你咪废咯。然后啊，夹得两夹吓，唔、啊、信啊？达尔文讲做咩？你签咗噶噃？你想当系历史文件收翻？我整两只炮舰啊，咪等你陆克文又好，阿巴尼斯又好，你咪乖乖地跪低咯，系嘛？呢个世界就系咁噶啦。使铜银就夹大声。中国经济改革啊，二十年有一个叫东莞夜总会嘅经验，所有共产党干部都明嘅，系嘛？或者叫做咧诶，北京天上人间夜总会嘅经验，就系我带住啲钱入嚟使，我就系大爷。啊，妈咪，你有几多条女？系嘛？你咧整十几条女，个个咧啊着三点式，然后咧个心口挂住个牌，一号、二号、三号。唔使叫名，三号正啊，叫佢落嚟陪。三号嗰个咧扭扭拧拧，今日心情唔好，或者女性嗰个咧每个月一次啊，吓、那、嗰个嚟咗，然后咧、我唔制啊，唔制啊，啊你个中国夜总会啊，呢啲东莞嘅老板一掟个酒杯，系嘛埋去攞住沓银纸，就喺三号块面嗰度咧一张张搭落去，配唔配？唔好啊，唔好啊，配唔配啊？一张张，但系睇《英雄本色》都睇过啦。周润发俾人租啫嗰阵时，系嘛？然后咧就叫问阿妈咪，你同我搞掂佢，我今晚非要不可，系嘛？妈咪就话：哎呀，唔好啦，唔系咁方便。咩唔系咁方便啊？啊，我中意红双喜，啊，我中意咧，系嘛？对冲得唔得？系咁啊，咁啊拉三号埋去。喂，今晚俾多啲你啦，系嘛？冇得失呢个大客嚟噶，唔系啊，唔制啊，我冇，系唔系啊？哎呀，喂，跟住咪同老细讲，喂，咁今晚相计得唔得啊？呢件嘢系嘛？呢件嘢啊，唔系好方便，得三倍都得，系嘛？嗱，而家钱咪喺度啦，咁咪倾成一单交易咯，系嘛？系嘛？呢个国际贸易关系咧，系有中国参与咧。就所有嘅贸易啊，啊呢啲商业嗰个风格就变成一只叫东莞夜总会啊。之后咧就问妈咪系拣三号，系用钱唔肯达到你肯咁嘅风格啦。哇！而家咪剩翻 Donald Trump 行出嚟嗰个美国话咪住，佢要做大侠咯，系嘛？佢要拯救啊，喺呢啲赤贫弱女咯，系嘛？啊！佢会觉得咧要见义勇为啦，咁而澳洲咧做咗女嘅嗰啲咧，系接客接得惯咧，仲反而闹啊 Donald Trump 喎、啊，关你鬼事啊！你有帮衬啊，系嘛？你唔好理佢啊，系咪霸王硬上弓啊？系嘛？佢嘅俾够钱啊，脆咩？系而家就系南太平洋，就系、是、一个好好笑咁嘅格局啦，系嘛？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各位收听《风云谷》，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好多谢大家，欢迎大家加入风云会，拜拜。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条桥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好快有机会，我同你就成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处 trouble water 嘅朋友啊，系嘛？同佢哋搭一条桥，令到佢哋咧成为一种慰藉啦，系嘛？ 眨下眼，风云谷嘅订阅人数已经超过咗40万啦！感激海内外嘅朋友一直以嚟嘅鼎力支持。为咗回馈大家，我哋已经进一步加强风云谷嘅内容。而家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都会有风云快讯，等大家食紧晏嘅时候都可以一览天下事。而逢一至六嘅晚上10点，继续有风云谷正片，陶生同埋爆 Sir 会以轻松嘅角度同大家剖析各种大小议题，仲有收费会员专属嘅风云会。同大家细细声密密倾，而家就嚟睇下最新嘅精华片段啦！ 啊，我呢三年啊，尤其呢一年啊，我遇到识与唔识或者